又在哥布与培勒舍特人发生了战事。这次胡沙人席贝开击杀了撒夫，他也是拉法巨人的后裔。以后在哥布又与培勒舍特人交战，白冷人雅伊尔的儿子厄尔哈南杀了加特城哥勒雅的兄弟拉赫米，这人的长矛粗如织布机的横轴。此后在加特又起了战事，在那里有一巨人，两手各有六指，两脚也各有六指，共有24个，也是拉法巨人的后裔。由于他辱骂了以色列，达卫的兄弟史莫亚的儿子约纳堂便击杀了他。以上四人都是加特城拉法巨人的后裔，都丧身在达卫和他的臣仆手下。